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我国的大型玉雕作品相当精美，其中的大禹治水图、会昌九老图堪称国之瑰宝。然而要想完成这些玉雕作品，就需要大型玉料。这些玉料是怎么出山的呢？ 在新疆玉矿，由于现代化机械手段的介入，许多超大型的玉料被开采出来，这在古人是不可想象的。古人哪怕是皇室，想雕制大型玉器作品也受到原材料的制约。那个时候人们没有能力开采更大的玉料，想能雕制大禹治水图山子、会昌九老图山子的玉料可谓是凤毛麟角。现在则不然，我们时不时可以在媒体上看到有关新疆开采出玉王的报道。比如2006年五一节前后，很多媒体争相报道新疆且末开采两块分别重达7吨的青玉和重达10吨的青白玉，而后者则刷新了和田青白玉的世界纪录。在北京做玉石生意的新疆朋友给我讲过玉王出山的过程。塔特勒克苏玉矿是且末县最大的一个玉矿，经营这个玉矿的老板叫田宝军。2005年矿上的效益很不好，眼看到了10月份，田宝军灰心丧气，只好说让工人们再干几天就从山上往下撤。谁知道就在这最后几天，接连发现了3块巨型玉料。当年10月底，先将一块重达3吨的青白玉料运下山，随后便开始修路。塔特勒克苏玉矿距且末县城180公里，道路是石子小路，另外还有羊肠小道和无人区山路。田老板动员所有矿工，历时数月，花费数十万元修了一条简易公路，动用吊车和大型汽车，于2006年五一节才将重达7吨和10吨的两块玉料运抵且末县城。自然新疆朋友在给我讲这个过程的时候，不会忽略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两块玉料值多少钱。他们的估价 在5000万元以上。在北京通州梨园附近一家民营玉雕厂的院子里，我见过一块重达45吨的新疆碧玉巨料，而在昌平，另一块重达110吨的碧玉巨料正在待价而沽。小山包一样的东西用一辆特种超大型运输车从新疆运来，由于超高超限进不了北京城，只能临时停泊在一个居民小区里。料主没敢卸车，连同运输车一块停在那儿，光是租车费用每天就达1500元，不消说料石开出的自然是天价了。我们说像会昌九老图山子、大禹治水图山子，前人留给我们的这些大型玉雕作品无疑是国之瑰宝，而如今开采出的大型超大型玉料也是国之瑰宝。这样的玉料毕竟少之又少，如何设计雕制使之成为流传千古的玉雕艺术精品，不负自然造化的赐予，实在应该慎之又慎。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如今的玉石投资商往往急功近利，购进一块玉料，他们是当作一项要赚钱的买卖来做的，不会像古人那样潜心琢磨、精心构思、反复推敲，用很长的时间来雕制一件作品。他们也会请来能工巧匠，甚至是玉雕大师，组成设计加工班子，但因为是商业行为，能工巧匠和大师是受雇而来，又往往为了造势的需要，名头很响的大师请了一大帮，结果是谁也不会将这东西当作是自己的作品，呕心沥血来对待。还让人担忧的是，为了从众和迎合市场，这些大料巨料往往被赋予或佛或道一类题材，要么把天南海北的自然景观东拉西扯堆砌起来雕成件玉山子，极少艺术创意，不能推陈出新，思想内容贫乏，文化蕴含浅薄，这样难得的玉料雕一件就少一件，若都成了平庸之作，实在是种遗憾。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2003年8月3号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在天坛祈年殿前打开雕有长城和天坛图案的紫檀宝盒，取出一方晶莹温润的中国印章，北京奥运徽宝，宝蘸红色印泥郑重地盖下印记，就此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正式向全球发布。以和田玉为原料的中国印北京奥运徽宝共制作两方，揭幕仪式结束之后，一方珍藏在中国故宫博物院，另一方作为13亿中国人民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见证，被送往坐落在瑞士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珍藏。2005年12月7号，在北京奥运徽宝诞生2年之后，北京奥组委对外宣布，经北京奥组委授权制作的北京奥运徽宝典藏版将于同月13号起面向全球限量发行2008方，每方售价56000元人民币。北京奥运徽宝典藏版的面世立即产生了巨大的轰动，56000块钱的价格不算低，但必须配额发行，像江苏这样一个大省配额只有20方，而且在发行的第一天就有10方被人抢购。人们看中的不光是它的投资意义，更看重这方极具创意的奥运徽宝，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完美融合在一起。取玉之仁，温润而泽，代表奥运精神的友谊、和谐和宽容；取玉之义，表里如一，代表奥运精神之博大包容；取玉之智， 锐意进取，代表奥运精神的创新进步；取玉之勇，不屈不挠，代表奥运精神的更快、更高、更强；取玉之节，谦臣服乌，代表奥运精神的高尚纯洁。在北京奥运瑰宝典藏版发行两个月之后，2006年2月12号，农历丙戌年正月十五，星期日，我在家中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一个熟人打来的。碍于后边事情的特殊性质，这里我就不便道出他的真实姓名，姑且叫他杨子吧。杨子说有人要转让一方奥运瑰宝，不知道是真是假，想请我帮他看看。杨子早先是一名专业体操运动员，退出体坛之后，曾经在北京十里河汽配市场做过一段汽车配件生意。十里河距离潘家园旧货市场近，近朱者赤，杨子认识了一些市场里的商贩，便也玩起古董来。我问价格，杨子说是原价，卖家没加一分钱。这个答复不由让人顿生疑窦，奥运瑰宝中国印是翘首货，那主刚买来又要卖，不想赚钱，想干什么呢？我先上网搜索到有关北京奥运瑰宝典藏版的媒体报道，又给我的朋友北京工美集团原董事长王震打了个电话。北京工美集团是北京奥运瑰宝的授权制作单位，我想知道如果有人想假冒制作北京奥运瑰宝，有没有可能？工美集团在制作过程中管理上会不会存在漏洞，致使在2008方之外另有中国印流落出来呢？王震断然予以否定。王震介绍说，工美集团采用流水作业的方法，将50多位雕刻师傅分成不同的工序，每位师傅只雕琢其中的一小部分，确保产品的一致性。每一方北京奥运瑰宝典藏版都运用激光雕刻逐一编号，以精雕细琢的红木嵌银丝宝盒包藏。除玉玺之外，宝盒里另有真丝绢宣纸收藏册、高档织锦缎锦盒、典藏版灵印册。此外，每一件瑰宝都附有北京市公证处限量发行公证书、国家级检测站材料鉴定证书和奥运特许商品防伪标签。如此这般一系列措施，假冒产品理论上是不会出现的，工美集团更不会在2008方之外有其他瑰宝流出。那如此看来，谁想制假也难，寻到杨子门上的大抵错不了。但我想错了。第二天杨子来了，先从车上拎下一只黑色帆布包，进屋打开，取出红木嵌丝宝盒，再打开一方奥运瑰宝典藏版的中国印便亮相眼前。看过东西，我问他卖主为何没来，杨子说卖主临时有事来不了。我又问卖主是何方人士，为何刚到手的宝物又要出手卖掉，杨子说他不清楚卖主的身份，是一个朋友介绍到他那里的，只说是一个开公司的老板，公司吃了官司要向人赔钱，迫不得已才将在手中还没有捂热的宝物转让。我再问杨子宝盒内为何不见发行公证书、国家级检测站材料鉴定证书和奥运特许商品防伪标签呢？杨子说都有，钱不付清，人家不会把这些证件拿过来的。我之所以问杨子这些问题，是眼前这方典藏版的中国印雕工上露出的马脚很多。我没有见过真品的奥运瑰宝，根据媒体介绍，中国印在雕工上融入了战国古玺、秦代印章和明清印钮等多方面的艺术，既出自北京工美集团朱大师之手，想必在整体和每个细部都会是一丝不苟的。但这一方潘龙造型的印钮形态僵滞，潘龙颈部过渡到身部以及头部的卷宗线条生硬，抛光也不到位，许多转折迂回的地方驼子的痕迹依然可见，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并不高明而且急功近利的仿品。我把我的看法讲给了杨子， 杨子这会儿有点着急了，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他们总不至于骗人吧。我说不可能的事儿啊，就在眼前摆着。杨子不甘心问我，那就算是仿品，你说五万六值不值？听说现在炒中国印炒得很厉害，涨老鼻子钱了。他把伪品说成仿品，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不明白这中间的界限，还是不愿意道出实质。我说不值。杨子又问，要是能便宜呢，你要不要？我说白送我也不要，第一太拙劣，第二这东西是违法的，奥运会所有标志性的东西都不允许伪制滥造的。杨子脸一红，这个人我是在朋友的饭桌上认识的，对他并没有太深的了解，话不能说得太重，但原则必须向他讲清楚。我告诉他不要贪便宜惹上麻烦，卖这玩意儿那主如像他讲的吃了官司赔钱要卖这东西，那他还得吃官司，这回的官司可就不仅仅是赔钱的事了。杨子收起那宝物走了，至今我不能确定杨子在这件事情中的真实角色，但如今遇事造假者的反应速度和胆大妄为却真是超乎人的想象。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20世纪70年代初，在青海格尔木西南方的昆仑山东麓，发现了原生白玉矿的踪迹。但当时人们对这种玉材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和田玉相比，它泛水泛磷，和田玉半透明或微透明，蜡质光泽，但它过于透明，滋润感也稍差。后来经过专家对其他化学物质和内部构造的检测，认为它与和田玉一样，同属于软玉家族，由此青海玉在玉市崭露头角。为了和和田玉区别，人们送了它一个名字，昆仑玉。1992年初，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格尔木市动员全民上山找矿，并制定了一套奖励政策。农历正月初五，格尔木市格勒木德乡党委书记达西带着儿子旭辉和朋友巴利登上昆仑山寻找玉矿。达西一行五人开着自家的北京212吉普车，下午3点左右，在距格尔木市100多公里外的野牛沟玉女峰，发现山坡上有不少从未见过的碧绿石头。他们并不认为这是玉，但带回了一块几十公斤的绿石，这罕见的石头引起他们的好奇心。2天后，达西一行4人再次来到玉女峰，这次他们经过数小时攀登，爬到海拔4000米的峰顶，一种奇特的景象把他们惊呆了，遍地都是洁白的碧绿的玉块，一个造化奉献给人类的玉矿就这样被发现了。其实青海地区是否很早以前就出产软玉呢？一些专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曾出土过新石器时代大量礼仪玉器的拉家村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南部，这里早年曾出土齐家文化大型玉璧和玉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名边疆考古学家王仁香、叶茂林等专家是拉家村遗址发掘工作的主持人，他们从大型石磬和玉刀玉璧出土，得出这个遗址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原始村落的结论。拉家村遗址中大量而精美的玉器证明了早在4000多年前的史前时代，这里的人们曾创造了灿烂的古玉文明。但是拉家村以及周边地区，无论是现在还是从现存历史文献来看，都没有玉矿。那么这些玉器会不会就是出自今天的格尔木昆仑山地区呢？让我们用想象来勾勒一组画面。4000年前的一个早晨， 黄河从喇家村南边不远处静静地淌过，河水蜿蜒清澈，在灿烂的阳光下映射着绸缎般的光芒。这里的聚落是散布在河边台地上的一孔孔半地穴式的窑洞，中心地带有一片类似广场性质的开阔地，这是部落平时聚会举行敬天礼地奉神事鬼的宗教活动的场所。今天部落要在这里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典活动，因为玉器工坊琢制的巨大玉斧已告完工，部落领袖要正式接受玉斧。玉斧由玉工先交到巫师手中，巫师手捧玉斧走到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前，时而俯首面天，时而俯首对地，念诵着一段段咒语。之后巫师绕着火堆转了数圈，径直走到一个身着华美兽皮服饰的长者面前，这便是部落首领。部落领袖正襟危坐在一方石凳上，巫师走到面前，他站了起来，双手接过玉斧，然后高高捧过头顶。顿时由牛角号、皮鼓和石磬组成的仪仗乐队乐声大作，广场上所有的男女齐刷刷地向着他们的领袖和那柄象征权力可与神灵祖宗沟通的玉斧跪拜。从此这柄玉斧就要在他们领袖的执掌下驱邪除祟，保佑部落男女老幼的平安了。在这样的庆典活动当中，最骄傲也最感到欣慰的是那些玉工。喇家村聚落不光是一个带有小王国性质的部落，而且是一个极其显赫的玉石加工中心和聚散地，隔三差五就穿着麻布兽皮、怀揣青海昆仑玉石的人们越过雪山草地，忍受寒冬酷暑到达这里。这里的玉工挑选一部分玉料留下，剩余的再由那些远行者向中原地区扩散。喇家村的玉工们就在这里的作坊雕琢出无数精美的玉器。以上想象绝非臆想，因为考古发掘已经发现，喇家村遗址不光出土很多玉器，也出土过一些加工过的半成品玉料。王仁香研究员坚信，喇家村遗址中肯定还会有大型的玉石加工中心的出现。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现在的喇家村是怎样一番景象？昆仑玉的开采目前又是什么状况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